刚才主席有介绍，我叫杜俊江啊，是96年从大陆来到美国，一直在 CCUC 聚会信主。那2000年，神带领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们开始在西北华人基督教会聚会服事。那神的恩典在去年让我在阔别学校多年以后，有机会可以放下工作，能够重新的回到学校，成为全时间的一个神学生。是真的是在这1年当中啊，修了8门课。不仅仅是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来得着，也是在这1年当中更多的经历到了神的恩典跟神的祝福。感谢神，也特别的感谢CCUC North， 感谢黄牧师今天给我有机会可以在讲台上来服侍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帮助你每一个儿女。主啊，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主为你做见证。谢谢主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圣灵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求圣灵来今天来膏抹我，主啊，来膏抹我的口，膏抹我的心思意念。主啊，让我口中所出的，让我心思意念所想的，主啊，都被你洁净，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帮助我们，帮助孩子这不配的器皿，主啊，可以按正义来分解你的道，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呢，是使徒彼得于主后65年从罗马写给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的一封信。那时候各地的基督徒因遭各样的逼迫，他们在信仰上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与试炼，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很多的影响、威胁、挑战。这些逼迫和试炼也使得了一些信徒灰心丧胆，他们有些人开始怀疑神，怀疑他们的信仰，怀疑他们所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使得彼得就写信鼓励他们，在患难当中不但要喜乐，更是要在逼迫中、在试炼中要依靠神，要仰望神，在患难中有盼望。彼得也因此被称为是盼望的使徒。在彼得前书5章12节谈到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证明这恩典是神的真恩，你们不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得前书呢，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卷，有神学家认为彼得前书是新约中关于基督信仰及其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最完全简洁的浓缩的一个介绍和简历。马丁路德也说彼得前书是新约中最伟大、最高贵的，可以和罗马书、约翰福音所比美的书卷之一。他认为这卷书包括了所有基督徒需要明白和了解的真理。那彼得前书这卷书呢，不单是写给主后1世纪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也是写给今天所有为主的名受迫害、受逼迫，同时也是写给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还有神的儿女因为他们的信仰来遭受逼迫。去年广州，在中国的广州和佛山，有一些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单单的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带领教会对不起，被捕入狱。那在今年2月15号，有21名从埃及到利比亚苏尔特打工的天主教的信徒，也是单单的因为信仰被 ISIS 抓捕，遭砍头杀害。也许你会说，在今天在美国大多数的地区，我们并不存在这样的逼迫，我们的信仰我们还是可以来自由的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但是你还是或多或少的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的信仰会受到挑战。上一周刚刚通过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我想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教会，神的儿女，当如何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挑战？我想彼得前书这卷书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应该求神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来活出圣洁的新的生命。圣经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彼得前书呢，这卷书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不信的世界上能活出福音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前书呢，有前后有超过30多次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载，可称为主耶稣的回忆录。因为耶稣的生命和我们信徒的生命是分不开的，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信徒信心的对象，他更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楷模。同时，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活出新生命的一个源头。彼得前书按照内容呢，可以大概分6个部分，除了开头的问安和最后的嘱咐和祝福，他提到了4方面的内容，讲到基督徒应有的活泼的盼望、圣洁的品格、属神的生命，还有基督徒在患难中属神的应该从神得来的属神的一个安慰。那我们今天要来查考这段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部分，1章1到2节，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我是谁。你也可以说你是谁，我们基督徒是谁。有一天啊，一个农夫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只从鹰巢掉落到地上的小鹰，他就把它带回家，把它放在他农场的鸡舍里。从此以后呢，小鹰就和这个小鸡们同吃同住，很快的他就学会了跟小鸡一样的来吃饭，也有了和小鸡一样的行为。有一天，有一位博物学家从农场经过，就问这个农夫说，你为什么把这个鸟中之王的鹰来放在鸡舍当中，和鸡中来一起来喂养呢？这农夫回答说，因为我给了他鸡的饲料，因为我像鸡一样喂养他，他从不会飞翔，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一只鹰了。但是博物学家说，但是他还是有一颗鹰的心脏呀，所以我一定能够训练他能够飞回到天空当中去。他就举起小鹰向空中说，你属于天空，不属于地上，伸展你的翅膀飞翔吧。回答他的却是小鹰的不解和迷茫，因为小鹰不知道他自己是鹰。当他看到正在农场里边吃食的这个小鸡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跳回到小鸡们的中间。那博物学家不甘心，又把小鹰带到房子的屋顶，再一次的催促他说，小鹰，你是一只雄鹰，天空才是你该翱翔的地方，伸展你的翅膀飞翔吧。但小鹰再一次的因为对自己对世界的不认识而害怕的跳回到小鸡们的中间。最后博物学家把小鹰带到高山上，并把小鹰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再次鼓励说，你是一只雄鹰，你属于天空，伸展你的翅膀飞翔吧。小鹰看了看四周，背对着鸡舍面向天空。这时候博物学家突然把小鹰高高的抛向空中太阳的方向，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小鹰刚好开始颤抖抖动，慢慢的伸展自己的翅膀，带着凯旋的叫声展翅翱翔，消失在天际之中。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这只小鹰回到农夫的鸡舍当中，因为小鹰已经找到了它真正的家乡。虽然雄鹰最后它离开了鸡舍，回到了属于它自己的蓝天当中，但是它一开始对自己的认知确实影响束缚了它的行为，他的能力。小鹰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行为能力。同样的，我们作为人，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会影响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会对我们的行事为人 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家长对学习的重视，美国亚裔特别是中日韩的移民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以及他们入大学考试 SAT 的成绩都大大的要高过美国其他族裔的学生。像加州亚裔学生大学录取门槛的分数，他们要比白人普遍的多140分，比西裔要多280分，比非裔要多450分。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加州亚裔大学生的比例仍然占到了36%，而亚裔的人口呢仅仅有13%。因此才有了去年开始的在加州要推动的教育平权法案，就是要求大学入学的比例要和你族裔的人口相同。也就是说，如果该法案通过后，加州亚裔学生大学的入学的比例将从目前的大约36%降到13%。当然这对亚裔学生是相当的不利。我们一周呢，我想我们的亚裔学生的录取分数线也是大大的高过其他的族裔，尤其是在我们 Highland Park 这样一个教育非常好的一个地区。我们一方面面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公平，一方面呢，尤其是我会有的时候经常提醒我的儿子，我说你是亚裔，记住你要努力学习，你进入大学的门槛呢要大大的高过其他的族裔，所以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要努力。我因着盼望呢，因着这样的提醒，我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而努力的去学习。因为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会对他的行事为人产生重要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属神的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否想过自己的身份呢？你是否常常的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谁？因为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会对我们的行事为人产生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否是和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份是相一致的呢？我们是否因着确信我们是神的子民而有属天的盼望呢？我们是否因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而行事为人满有耶稣基督的香气呢？使徒彼得在主后一世纪写给小亚细亚基督徒的这封信中，他在劝勉他们，他们在苦难当中要有盼望的时候，他首先告诉了他们我是谁这个问题。他要他们牢记我是谁，提醒他们不要忘了我是谁。他告诉他们，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你们是被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上帝所亲自拣选的，因着神的拣选，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你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这个应该好，好，这段经文只有两节，我们再来，我再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宝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前书呢，和圣经中其他的书信以及同时期希利尼时期同时的书信一样，一开始就写明发信人和收信人，然后是问安和祝福。发信人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收信人是刚才我们讲的分散寄居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的基督徒。彼得又进一步说明，这些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所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彼得要基督徒知道他们自己真实的身份，分散寄居在世界的选民，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拣选的。这两节经文呢，除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言，还有最后我会有一个总结以外，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是讲到发信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第二点讲到这封信的收信人， 也就是我们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我是谁，是神所拣选的基督徒。最后一部分就是恩惠和平安的一个祝福。一开始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一句话，一方面要说明发信人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彼得，同时也要强调他写这封信是带有使徒的权柄和属灵的职分。希腊文使徒 apostolos 原文是被奉献或被差遣的意思。当然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出去传福音，教会差派啊宣教士，我们去短宣，我们都可以被称作我们是被差遣的，我们是被拣选的。但是当讲到使徒，特别是十二使徒的时候，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他自己拣选呼召差派的，他们也是亲眼看见并见证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工作，最后他们也看到，亲眼看到复活后的耶稣。同时呢，他们又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培养的培训的第一批门徒。以弗所书指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又指出神亲自启示他自己的奥秘给圣使徒和先知。实际上新约圣经所有的书卷都是由使徒或者是他们的同工们所写，而且神也赐给使徒行神迹的能力，以证明他们特殊的属灵的权柄和使徒的凭据。从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彼得的情况。彼得原名西门，他本是加利利海边的一个渔夫，是和约翰、雅各、他的哥哥安德利一起第一批被耶稣所拣选的门徒。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一遇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就让他改名叫基法，亚兰文基法，那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圣经中的人物啊，通常改名的时候，通常都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属灵意义。我们知道，像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的时候，是神与他立永远的约，做多国的父的时候。雅各改名以色列的时候，是他与神摔跤并被神祝福，雅各也后来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先祖。那同样的，扫罗改为保罗的时候，是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从此也开启了保罗的宣教之旅。而耶稣给西门改名为彼得，是要他成为十二使徒和教会的一个领袖，成为磐石。三本对观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呢，有关十二使徒名单的记载，其他的十一个使徒在每一次的记载当中都略有不同，而彼得每一次都是排列在第一位，这也说明了彼得在十二使徒当中他的一个领袖的地位。还有一点，西门彼得的名字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160次左右，除了在第一次，一次出现在加拉太书，一次出现在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以外，其余所有的150多次都出现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是新约当中除了主耶稣的名字以外被记载的最多的人物。这也说明了彼得也被福音书其他的作者来所确认。我想正是因为彼得这样的一个身份和权柄，当在患难当中的门徒收到他这样的一个信时，他们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开始说明这封信的发信人是耶稣基督使徒以后，接着就马上提到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居住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我想我还是放弃一下这个，请我们后边的帮我，哎呀，谢谢。这五个地方呢，是罗马帝国的五个省，坐落在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半岛当中，可以翻到下一页，是现今土耳其的大部分。这五个省呢，地理位置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文化也各有不同，因为他们距罗马的距离都有不同，从西到东，小亚细亚在最西边。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在这五个地方，在五个省都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分散居住在那些地方。所以除了讲到收信人的地点在五个地方以外，在第一节后边部马上是说 回答我是谁的这个问题，是我是神所拣选的基督徒。刚刚我们提到这封书信在一开始，彼得是来安慰收信人，来提醒这些人不要忘了我是谁。那我是谁呢？因为我们提到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会对我们的行事为人产生影响，所以彼得在给患难当中的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写信的一开始就来提醒他们我是谁。彼得告诉他们，这里边有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关系，对神来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同时在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是分散的寄居的。合起来，彼得提醒当时的收信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分散居住在这个世界，属神的儿女。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这三个词的顺序呢，是分散的、寄居的和拣选的，而英文 NIV 和 ESV 的版本的圣经的这个三个词的顺序正好相反，而这也正是希腊文原文这三个词的顺序。我们因为是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分散的。我想我也会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解释这段经文。那第一点，我是谁？我是被神拣选的。可以到下一页。原文中为什么会把拣选的放在第一位呢？我想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是要提醒这些收信人首先知道并且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不但是告诉他们，他们是要并且向他们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他有完全的主权、智慧、能力来拣选我们。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是配得的，而是完全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在第二节当中呢，有三个介词短语来修饰这个词拣选。第一个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第二个接着圣灵的帮助成圣被拣选，第三个是为了顺服耶稣基督蒙耶稣的宝血所洒。这三点呢，也是阐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参与了对人类的救赎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个位格他都有他自己不同的工作，圣父设计，圣子完成，圣灵施行救恩。那第一个介词短语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这个词呢，在圣经其他经文当中呢，也会翻译成预知。在面对这些受到遭遇的基督徒，彼得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拣选不是错误，不是事故，不是偶然，而是按照父神的先见拣选他们。正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讲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但如此，神不单单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当中，神更是在永恒当中来拣选我们。这样在永恒当中的拣选和救赎，让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可以看到永恒的盼望。第二个介词短语讲到借着圣灵的帮助成圣被拣选。彼得提醒基督徒，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成圣呢，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在一切的生活当中来追求圣洁，就像彼得前书二章所节，为刚才我们主席有念的这段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父拣选我们，那 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圣子和 圣父，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施行救恩。因为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帮助，没有人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更难提到我们来顺服耶稣。那第三个介词短语讲到是顺服耶稣和蒙耶稣宝血所洒。彼得呢就提醒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拣选，我们就 不应再顺从这个世界的掌权者魔鬼撒旦，而是要顺服耶稣基督。这中间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走，我们要么顺服魔鬼撒旦，要么顺服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顺服耶稣基督。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是把我们带到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世人所不认的耶稣基督的面前。蒙他血所洒，这个短句很可能是暗指在出埃及记二十四当中，摩西在被耶和华筑坛献平安祭后，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作为与耶和华立约的血。这是指我们是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身上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所以我们是被他救赎的，也是属他的。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在这个这一段经文当中，像我们刚才的诗歌里所唱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谁，记住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就和这蒙召的恩来相称。彼得告诉基督徒我是谁的第二个答案是在下边讲的，我是寄居的。寄居的呢，又可以被翻译成世界的陌生人 world stranger， 或者是外国人 foreigner， 是指那些不管在当时呢在当地住了多长时间却没有公民权的人。正是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尽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居住，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所以世界不接纳我们。同时呢，我们也要立定心志，尽管这个世界不接纳我们，我们也不能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相反，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为神来做见证，做盐做光。而且这个世界不但的不接纳我们，还会恨我们，迫害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十五章提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耶稣基督他自己面对逼迫的态度，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昨天是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对于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来说呢，有时候感到很奇怪。我儿子昨天就问我，他说我不记得我们特别的有庆祝独立July 4th， 虽然每年他都有很多的烧烤来吃，但是他说我不记得我们特别的来庆祝这样一个节日。确实我自己来美国已经有快二十年了，即使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公民有选举权，但是呢我一直不觉得呢我属于这里，仍然感觉自己是寄居的，是外来的客人。而当我从中国大陆来，当我回到中国以后呢，那种种的现实也让我觉得呢我似乎也不属于那里，我感觉到我已经找不到家了。真的也感谢神来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提醒我，我们的公民身份，我们的主要的 citizenship， 我们的公民的身份，既不是中国的，既不是美国的，既不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我们乃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寄居的，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求神帮助我们来轻看地上的事，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我们的工作、事业、家庭、子女，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却要更多的来思念天上的事、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最美的家乡。尽管我们是寄居的，在我们回到天家之前，在我们回到那更美的家之前，耶稣没有叫我们远离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 同时更重要的，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为神来做见证。为神做见证有时候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尤其是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啊，中国大陆长江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帆船事故，造成在内河长江里边航道上造成了有好几百个人失去生命，估计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信主的。那这次的帆船事故也让我想到100多年前也有同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泰坦尼克号的一个沉船。在这个乘客当中呢，有一位叫约翰哈伯的牧师，他是带着他的女儿也在这艘船上，准备到芝加哥穆迪教会来接受穆迪教会的邀请，成为他们的牧师。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时候，John Harbour 已经带着他的女儿逃到了一个救生艇上去。作为一个官夫呢，他本来是可以来留在救生艇上来照顾他的女儿。然而哈伯牧师呢，他却是在那个关头选择放弃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得救的机会，重新的回到了船上，因为他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最后的一次传给那些在船上惊慌的无助的人们。所以他跑出去告诉所有人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然而更多的人是默然冷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当水开始淹没这个开始淹没这个轮船的时候，John Harper 就大喊一声，请让妇女儿童和未得救的先上救生艇。他不仅自己要来回去传福音，他也盼望有那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可以把逃生的机会留给那些不信的，因为他们这样的结局将会是永远的死。在游轮完全沉没以后，在知道没有机会被救援之下，哈伯他尽量争着来游向所有他能够遇到的人，向他们分享福音，直到他完全耗掉他的体力，被完全淹没在大西洋的海水当中。悲剧发生4年之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又召开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一个会议。一个幸存者讲述了他与哈伯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间互动的故事。他作证，当他在抱住一个船的一个残骸时，哈伯游到他面前，按照圣经邀请他相信主耶稣，你必得救。第一次他拒绝了，哈伯没有放弃，第二次又继续的对这个男子说，相信主耶稣，你必得救。神感动他，这时候这个男子接受了神的救恩。也正是在哈伯被溺死那个不久，这位新的信徒被一艘返回的救生艇来搭救。当他结束他在安大略省这个幸存者分享会议的时候，他简单最后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我是最后一位通过哈伯来信主的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泰坦尼克号已经沉船100年，百年之后，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是否有着像约翰哈伯那样因有属天的盼望而有所有的确据呢？我们是否会珍惜每一个机会来与别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是否会因着羡慕我们天上更美的家乡而轻看地上寄居的岁月？求神帮助我们，正像葛培里所说的，我们的家在天上，我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求神来帮助我们。彼得告诉第三个我是谁的答案是，我是分散的，不仅是寄居的，而且是分散的，是分散的寄居的，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5个省的寄居的外邦人。分散这个词 diaspora 虽然是与希腊文这个 diaspora 这个词有关，但实际上在当时在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它是指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所以彼得在这里用了分散这个词，让我们先入为主的以为收信人只是单单的是指犹太的基督徒，因为雅各在雅各书1章1节用这个相同的字来形容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信徒。另外在约翰福音7章 也用这个字来形容在外邦中的基督徒。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实在是应该是彼得用比喻的修辞来指所有信主的基督徒，因为在后面二章十节说明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四章三节又说往日你们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所以在这里他们虽然不是肉身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属灵上的基督徒，这封信是给所有属灵的基督徒，当然也是写给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每一位相信主的人，我们不再是外邦人，而我们成为神的选民。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来注意，第一是分散而不是分裂，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是属主的，在主里边我们是合一的。就像现在神的教会分散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我们芝加哥也有三十几家华人教会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即使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西北教会弟兄姐妹也有北住到Vernon Hill， 南有住到 Naperville， 东西也是相距很远。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分散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是因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家。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区是为了来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来见证神，来传福音。这就是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分散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福音的广传。就像初代教会因受逼迫，门徒四散，福音从耶路撒冷可以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其他地区。更是像在中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有属灵的大复兴。我自己相信这样一个大复兴，据说现在基督徒目前人数有不同的估计，6000万到8000万，甚至有说1亿。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样的一个复兴是和文革之前很多的基督徒受逼迫受迫害而四散，福音就被传到了更广的地区，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中国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复兴。神不要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只是顾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让我们去分散，神让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所以我们教会也被建立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传扬神的福音，因为神愿意叫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来沉沦。求神也真是帮助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去分散来居住。第二个部分就是回答了我是谁的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们总结一下，我是被神所拣选的，分散寄居在这个世界的，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是暂时的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家在天上，那里是我们最美的永恒的家乡。现在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一开始我说过，这封信遵循了当时一般信件的模式，在讲完发信人和收信人之后，进入问安和祝福的内容。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在平安之前，让我们知道从神得的恩惠和恩典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个世上得平安的一个原因。恩惠恩典是我们得平安的原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样的祝福的话在其他的新约书信当中是没有用过的，因为面对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彼得在一开始在告诉了他们的身份，回答了他们我是谁的这个问题以后，就祝福他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惠，他们可以在苦难当中有平安有盼望，他们有多多的平安可以加给他们。感谢神，真是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不但的是知道我们是谁，更是知道我们有属神的人，我们是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我们进入最后一页，请帮我翻到最后一页，我们简单的做一下总结，这段经文 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知道我是谁，不能够忘记，不要忘记我是谁，因为这将对我们的行事为人产生重要的影响。求主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住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当存敬畏盼望的心度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同时知道我们有更美的家在天上。最后一点，我们是分散在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我们可以活出荣耀神的一个新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能够见证神，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世人将荣耀来归给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阿伯，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透过这段经文，你再一次让我们来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想我是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知道，是因着你的拣选，主啊，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活出我们能够属灵的一个新生命，在这样一个世代为主来做见证。主啊，为所有属你的教会和儿女来祷告，特别是在逼迫当中的肢体，求神你亲自用你丰盛的恩典跟慈爱安慰他们，引导他们，坚固他们，愿颂赞尊贵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